像我，灿烂的笑容里也有脆弱，包容着你，包容着我，就像你我心中的那条护城河。 我有好多故事要慢慢对你说，故事中有我快乐也有坎坷，背景它改变着你我的生活，不曾疲倦过。 很多漂亮的姑娘 在北京烧香去雍和宫， 在北京逛着您家的胡同， 在北京 去故宫寻历史， 在北京西单买了一件 T 恤， 在北京 天文太大， 在北京 您不知道了吧， 我家在东直门内，他家在学院路，我们哪儿都去过，所以我们对北京很熟，海淀全是学校和卖电脑的商店，全是外国人，还有 CD 店， 夜里能去后海，去三里屯喝一点儿，那都有卡拉 OK， 工体有些地板，晚上除了跳舞喝酒聊天还有别的，第二天起床以后你绝对还在飞呢。 淋着的早又瘦了，春天的叶

我给大伙儿 赶上我报幕， 我给大伙儿还原一下啊。 你这个够狠的，现场也说这事儿。 想听吗？ 得了， 我也豁出去了， 豁出去。 今天形体表演嘛， 好嘞， 行为艺术。 对，立杆在这 儿。今儿现在没立杆了，就您拿这当立杆吧，好吧？ 就立着。 哎，刚才说完了，张行折腾这话筒，折腾完这立杆已经松了，他一会儿慢慢掉，您注意啊。 嗯，对。 我现在是朝东了啊。下面请欣赏笛子独奏，扬鞭催马，运粮忙。 你说这不是一大傻缺吗？这电台怎么招出这种主持人来了呢？ 你是当时怎么想的呢？ 我当时 那往下滑了，你给他拧紧了不完了吗？ 我一门心思当时就想着，我是一个主持人，我要把所有的声音啊一丝不苟的传出去，我就没想到我的姿